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又一个星期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我哋拍档当然有 PC 施俊卿喺度。 早晨啊， 早晨，哎，今日同你讲下精精神神做下运动先。咁啊，夏天咧已经啊进入我哋暑假嘅叫做中叶啦，中间间咧咁啊有玩水就玩水啦，中意打篮球就打篮球啦，咁啊兴奋咯。今个礼拜咧其实一件事想同你分享嘅就系咧见到呢、這个NBA 嘅球星啊呢、這个 Jimmy Butler 咁嚟咗。香港咁，因为其实佢就行晒成个中国㗎啦，跟住呢就尾站呢就係香港站，咁、就你都知道某一个大型嘅体育品牌即係国产嘅，咁行巴黎时装周嗰个呢，咁邀请到佢过嚟咁样，咁见到 有啲咩 mission 先。 哦，其实佢就係 train 下本地一啲嘅年轻人， 哦好好、 做一啲运动技巧，跟住指导下佢哋啦。其实呢我觉得球星嚟到除咗打卡之外啦，或者签下波鞋签下波衫呢，其实指导下啲年轻人嘅姿势啦，或者打波嘅技巧呢，咁係最好嘅。 我觉得係开拓咗年轻人嘅眼光，因为有时可能係都冇见过，都唔知嗰个系乜嘢。咁、但系当佢见过嘅时候，原来可以㗎喎，有啲可能系一个模仿嘅对象啦，有啲可能系一个学习啦，咁我觉得等等都系好事嚟。 係啦，咁啊即系亦都好喜欢呢个港式嘅咖啡啦。 啊、 即系Jimmy Butler话港式嘅咖啡几得意， 有咩分别呢？ 唔茶餐厅咖啡咯，咁你好难去理解嘅，可能人哋饮得多磨豆嗰啲，觉得我哋充分嗰啲好饮啲又得噶嘛，即系有啲唔同味道嘅， 可能系啲奶唔同， 系啊系啊、可能系关事啩。嗱呢个系小弟观察得到啦，亦都观察到另一样嘢咧，就系越嚟越多咧 NBA 嘅球星咧签一啲国内嘅品牌啦，系啦咁啊，即系无论系之前嘅 Kyrie Irving 啦、Irving 啦，又啱啱签咗一个新嘅内地品牌。跟住之前嘅 K Thompson 又系另一个内地嘅运动品牌啦，百家争鸣，所以你会见到咧内地嘅国牌咧，依家真系由运动品牌嗰度走出去，而且今年咧都系叫做运动年嚟嘅、因为讲紧九月中咧就杭州亚运啦， 九月23号开幕， 系啦，咁啊杭州亚运，睇下我同你有冇机会即系搭下高铁翻去杭州感受下气氛啦，或者有冇啲项目有机会喺湾区入边搞啊？ 系， 咁好似闻说都会有某啲嘅运动项目有机会落户喺广东嘅。 嗯， 我依家都系暂时，而家都系指纹楼梯响啦，即系听到啦。咁如果冇嘅，今时今日，譬如你搭高铁或者买张机票去杭州睇睇个亚运，都不为过啊。其实亦都可以感受得到。咁啊，除此以外咧，讲到啲运动项目咧，其实咧嚟紧咧近少少啦吓，7月28号至8月8号咧就呢个成都嘅大学生运动会啊，大运会啦、就会举行啦。咁啊，大运会个开幕式咧，主席啊都会参与其中。咁啊，习主席都会话我哋即系呢个开幕式咧咁啊揭幕啦。咁与此同时咧，港台电视32咧。亦都真係有得睇嘅， 咁紧要。 係啊係啊，咁依家你见到我哋电视部啊，特别係港台电视32啦 ,31 啦，都好积极呢， 係 做呢啲文娱康体嘢嘅。咁音乐维度有一个多啲嘅叫节目创作啦。咁体育项目咁包括我哋有甲一有得播啦。咁港超联嚟緊都应该有得播啦。咁一大运会又有得睇啦。 好好啊。 係啊。 杭州亚运有冇呢？ 杭州亚运就应该就俾某个免费电视台就包揽咗嘅，据、 okay. 我所知。咁但唔紧要，咁总之即系无论港台有得睇定其他免费电视台有得睇啦，咁绝对系球迷们或者体育迷嘅啲福气嚟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啲咁大型嘅体育项目咧，你永远都仲系喺啲收费平台嗰度睇咧，其实就第一啦唔过瘾啦，第二嗰样嘢就系、是。唔应该系咁咯， 系。 其实讲真嘅，内地譬如你睇央视啦，好多运动嘅项目佢都会有得睇嘅， 譬如网球比赛佢会有得睇国际嘅网球比赛喎，我讲緊係足球比赛可能其他国家嘅足球比赛有得睇咁样，中超有得睇咁样。咁先可以百花齐放㗎嘛。唔係话哇你想睇嗰场波俾錢啦，收費啦咁樣。 同埋我覺得咧，自從奧運會啦，我哋有一個直播嘅係直播嘅時段啦，俾市民可以一齊去睇嘅時候咧，整體成個運動嘅氣氛啊，係啊，都已經唔同曬。 冇錯冇錯。 同埋最緊要係大家一齊去投入喺個運動嘅氣氛裏面，對運動員嚟講咧，都係一種好大嘅鼓勵。 係啊，咁當然你話喂，做市民點樣可以投入當中？除咗觀賞咧，咁其實你講緊即係八月頭咧，都係呢個全民運動日咁樣。 喂，年年全民運動日都免費好多場地都。 冇錯冇錯啊，講得好啱啊，咁啊。八月六号咧就系、是、呢个全民运动日啦，咁啊免费开放大部分嘅场地啦。 哇，咁大家真系要准备啦，准备定 book 场。 系啊， 几时开始可以 book 场啊？ 系啦，咁啊留意翻康文署嘅网站，你会知道更加多啦。好，转个头咧，翻嚟请我哋嘉宾咧，倾下一啲咧 ESG 啊，环境保育嘅嘢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奥咧请嚟一位朋友咧，哇，令到咧成个直播间咧都充满绿色喎，因为都带咗几棵植物嚟。咁点解咧？咁啊，因为我成日咧都喺度谂紧喺湾区入边咧嗰个 ESG 嘅概念点推行啦，环境啊、保育嘅嘢啊，特别有阵时，譬如翻到广州、翻到深圳，绿化做得好好、啊，香港可唔可以学习咧？而点样又对接得到咧？咁我碰巧咧识到个朋友就话，喂，其实咧你尖沙咀咧嗰个最大型嗰个艺术商场咧。嗰、那个幕墙嗰个绿色植物咧，就系、是、啊由我眼前嘅呢一位咧，就是、由咧呢个苗苗控股有限公司嘅 CEO 啦，马中豪咧 ，Elvin 咧系制作出嚟嘅，或者有份参与其中啦。咁啊 ，Elvin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讲下，唔好叫阿 Old 噶啦，系啊。但系调翻转头咧，我真系想问一下啦，啊，究竟咧绿色？嘅泥啦，即係或者呢啲叫做唔係叫護土牆，呢啲叫環保牆，我唔知點講啊，因為我真係唔係業內人士咧，每一個 term 咧都好似講唔中咁樣，不如又等你去講下，即係公司係做乜？第二嗰、那個牆係點樣去運作？第三嗰樣嘢就係、是、我知道你哋公司其實扎根係東莞嘅咁樣，咁啊往後一步一步去講好嘛 ，Elvin 交時間俾你啦。 嗯，好好好好嗱，其實我哋做嗰個行業咧。就應該係叫垂直綠化，咁、 嗯、 又有啲人就會叫起綠化牆啦、 嗯。 總之我哋就係協助啲新嘅大廈喺個牆身度去種植。咁點解會咁呢？因為香港政府有好多新嘅條例係需要有足夠嘅 green 嘅綠色嘅面積，要啲發展商要去跟。咁、 哦、 一定要有 30% 嘅 green area、 嗯。 咁你都知香港地少人多，咁有地嘅地方，咁最好攞嚟租咗出去用㗎嘛。咁、但係我又要符合喎，咁佢哋就開始諗，可唔可以垂直去種啊？咁、 哦、 所以就衍生咗呢個行業出嚟啦。 嗱、其實垂直種呢，我第一次睇呢，比較多啲呢，真係新加坡呢，就相對多啲呢垂直綠化嘅項目出嚟嘅。你一開始嘅時候係咪都啊去呢啲鄰近嘅國家去借一借鏡啊，取一取經，跟住返嚟，喂，香港係 work 喎，而第一日你係咪即係通常我咧啲朋友做種植呢啲咧，都係上一代傳落嚟，再傳落下一代咁樣。你咧，你係點樣去做呢個垂直綠化嘅工業嘅啦嚇？ 我完全唔係呢個行業，我好搞笑嘅。我係喺2009年，我第二個女出世。咁我自己本身係賣電腦軟件嘅，專做製衣廠，跑製衣廠跑到跑大灣區啊，即係廣東省啦，我跑暈曬㗎啦。咁但係當其時咧，我第二個女出世之後咧，我自己要諗，其實做製衣個行業，我識好多老闆，因為我見親都係啲老闆，但係啲老闆都唔會叫佢嘅第二代入行啊，因為嗰個行業佢哋都覺得開始夕陽，或者冇乜得好大發展。如果要發展，就要搬去東南亞、越南啊、柬埔寨啊咁。 咁我咁諗，如果我跟住呢班客户，如果我繼續做呢行，即係我要去柬埔寨啦，我要去越南啦，咁我睇唔到個女成長。咁、我諗，喂，可以做啲咩嘢呢？可能係咪真係要去諗下要轉行呢？都中年咯，一把年紀。咁啊，啱啱又睇那些年。咁睇完那些年咧，哎，好有同景。我好似去翻啱啱畢業嘅時候，咦，係我咪要諗啲嘢去轉行，係對個環境有幫助咧。不如試下啦，諗下，不如就做綠化啦。咁因為我細細個屋企農場係養雞嘅。咁我爺爺咧養雞好忙噶嘛，但佢無論如何咧，朝頭早同晏晝咧一定會去淋下花，照料一下啲佢嘅小寶貝，但係又好開心嘅。咁我好睇到佢呢一個嗰個滿足感同埋個幸福感、我覺得咦呢、這個都幾好啊，因為係其實係個地球大趨勢，我一定要令到多啲植物出現先。 綠化咯， 冇錯。咁、跟住我又再諗啊，因為我經歷過沙士，我又經歷過97金融風暴。咁、我又覺得有個行業咧。是不會衰的、就是做工程了。那我就想、有沒有得想啊，又做工程有綠化的東西呢，那去找哦，啱啱就真的有做綠化場這個行業啱啱、新興了出現了。那就膽粗粗敲門去找這些公司去見咯。 五年前呢就未開始有這個 ESG 的概念的。 冇錯。 ESG 是三年之前。好啦。Green bond 系几时有咧？绿色债券，我哋政府嘅绿色债券 系 咁，两年之前 系 嗱、做生意咧，即系要有前瞻性嘅。 系 点解喺呢个环节嗰度讲，或者喺湾区生活一小时呢度讲咧，系会比较靠谱一啲啊？用内地语，第一睇唔到湾区有商机啊！依家即系觉得，哎，我上到去咧，哎，食又唔啱食，我唔食酸菜鱼嘅，又辣咁样啊！内地咧。啲空調都係熱啲噶，咁樣亦都係真嘅喎。嗱，呢個真相嚟嘅，咁樣話即係國家嘅政策要 keep 住26度啊嘛，係咪先？咁呢、這個你翻到去深圳啲商場，哇，好熱啊，適應唔到啊，咁樣。但係咧，大家睇唔到啲商業嘅機遇，或者一啲賺到錢嘅空間啦，或者令到你個企業擴展啦，即係再好聽啲啦。咁嗱，Alvin 揾到啦，咁從而咧就一步一步，跟住就喺。东莞设厂是吗？ 是我哋唔系叫东莞设厂啦，我哋帮我哋生产间厂系喺东莞。嚟紧我哋会喺都系喺东莞附近咧，会有自己嘅大厦，有六层楼嘅。 系 咁，因为我哋下一步就系会推全中国。 哦， 系啦。咁但系我哋喺香港扎咗根先。 系系。 咁我哋觉得我哋呢个行业咧、就比较特别啦。我头先讲我哋做绿化场啫，但其实依家做下做下咧，已经唔系做绿化场，唔系做纯粹绿化。 做成个人。人哋嗰啲樓花啲屋苑嘅成個綠化項目啦，一定係咁啦， 都未係到咁嘅嗱，因為我哋做咗好多大嘅commercial building 嘅外牆，咁咧、其實嗰啲 commercial building 就好多大嘅 corporate 咧會 move 入去啊，咁佢哋啲 interior designer 見到我哋啲嘢比較穩定，跟住就揾翻發展商問，喂邊個做㗎？咁啊引薦咗我哋去兩間物業管理公司啦，揾咗我哋，咁啊整幅綠牆不特止。喂，其實你牆我哋細細棵啲植物啫嘛，喂，可唔可以用你個技術做埋樹啊？ 哦、 可唔可以做埋盆栽啊？我話好啊，咁想就應該得嘅，咁我咪去開始真係去試咯。完全唔知嘅，哇，成棵樹好大，全部係泥嚟噶嘛，入邊好污糟邋遢噶嘛，我哋好大膽啦，就將佢啲泥全部洗曬，得翻啲根，就重新用呢一個新嘅技術，無土種植嘅技術，將佢毛咗，好似我今日帶嚟嗰棵植物咁樣啦，咁一個個型。咁啊，因為咁樣去開始咗，唔開始唔知，一開始之後咧，原來嗰兩間公司咧有好多更大嘅公司會上去間公司度參觀嘅喎。跟住我哋做下做下，做咗 Google 啊，做咗蘋果 Office 啊，做咗總之好多， 係 唔係大牌子嘅問題啊？係我哋發現佢哋呢啲咁大公司 需求啊， 個需求係佢喺設計上越做越誇張啊！我做最新嗰個 Office， 你估下？四层楼啫，每层楼我谂佢有3000-4000尺。你估佢摆咗几多棵植物？ 唔知啊，我真系量化唔到。 3000棵， 哇！ 我由一开头 一尺一棵 ，exactly 系啊，因为佢哋做完之后系令到啲员工，因为有好多 research 已经讲咗，原来喺个 office 度多咗绿色咧，系会令到啲同事翻工会舒服咗嘅，即系眼睛攰又望下绿色啊，呼吸啊，所有嘢都会好啲嘅。其中有一個 case， 我覺得好值得喺度分享咧，就係我哋曾經喺旺角嗰度咧，有兩棟 commercial building 噶嘛，咁咧就翻新。 就做咗綠化牆， 嗯， 跟住個成個 design 好靚，跟住佢哋咧再播埋有雀仔音樂咁啊， 係， 咁過咗幾個月啦，好穩定我哋啲嘢，咁我都要去探翻啲客啦，就見翻個物管經理，佢話：喂啊 ，Elvin， 我真係唔知點解，其實咧都係嗰班人喺上面翻工嘅，未裝呢埲牆之前咧，九點鐘啲人都係要排隊爭搭 lift， 成日都會嘈交嘅，係，但係今次裝完咗播曬音樂咧。啲人好似 calm down 咗，舒服咗，冇咗呢啲事，呢啲都係我哋做落去冇諗過嘅嘢而發生咗，我又覺得好開心嘅事咯， 嗯。我補充一句啊，即係雖然環節依家去到尾聲啦，咁我下一集會再同 Elvin 講下佢嗰個無土種植嗰個技術嘅，那個技術含量相當之高。亦都相當之好。下集啦，想同你講下咧，你嗰個無土種植嘅技術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喂，東莞嗰個項目咧，咁多層樓，我哋做咩㗎？喺內地請人又係點樣嘅一回事啊？咁下集再同 Elvin 多講。多謝你，嗯， 多謝曬。 各位早晨，你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第二台《灣區生活一小時》，一則最新嘅天氣消息。天文台在啱啱9:10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学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敬请留意。请各位听众可以继续收听湾区生活一小时。 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Oh, oh baby， 分分钟都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Don't wanna let you go, how can I live without you？ 回忆就似荆棘的刺，只能穿梭记忆中挽手，是我没法一个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社署宣布，通常在星期六运作的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以及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以及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在他们的正常办公时间内会继续开放。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络有关中心，安排子女或者家人安全回家。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说，年届45岁或以上的本港市民可以参与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相关群组人口达到380万，估计当中大约200万人暂时未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当局以他们为目标，希望11月推出计划。李夏欣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检视过多方面数据，45岁是香港市民的一个临界点，45岁之后每5年的年龄增长，就会多一定比例的人口出现慢性病，因此认为这个年龄层的人口需要管理个人健康，先以血压高和糖尿病等最常见香港慢性病为目标，成功推行之后将会推广至其他慢性病，肝炎等等后遗症较严重的疾病日后亦都会逐步纳入计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星期三起应邀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北韩，期间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会见李鸿忠。新华社报道，李鸿忠转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金正恩的亲处函。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化，维护好、巩固好和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李鸿忠说，中方愿意和朝方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交往，推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维护半岛和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金正恩对习近平致亲处函表达诚挚感谢，华朝方愿意同中方巩固传统友谊，加强交往合作，推动朝中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双方共同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和二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啊东区走廊啦，去中环方向近住柴湾公园，由于有修树工程，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柴湾公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开始繁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一段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长沙环的大南西街由于有爆水管，大南西街介乎长怡街至到长顺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的。另外由于能见度低，港珠澳大桥主桥的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驾驶人士请小心驾驶和保持忍让。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剧830，风吹半夏。 写一张咁长嘅遗愿清单，想点？咁早就走咗？你嗰张几时先做完啊？你要把握时间啊！ 唔好讲我啦，你咧，你嘅愿望咧？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在日本福冈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港队代表何诗蓓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夺得银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我是电信工程， 创意总监， 我是报告 电视， 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嚟嘅系 我是视像新闻采访主任梁旭伦，亦都是视像新闻资料库的负责人，同事每日在外面拍摄大量新闻画面。我的工作除了要将已经出街的片段存档，输入准确的关键词，方便同事搜寻之外，更加重要的是每日作出精准筛选，将一些因为新闻时间限制而没有机会出街的片段保存下来。这些都是香港电台以至整个香港历史的珍贵资产。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 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啲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睇下你物业聘用嘅物管公司攞咗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翻到嚟咧，我梗系想同阿O分享一下七八月最常见嘅嘢啦。 嗯， 系咩好常见呢？咁梗系交流团 啦。系啊， 系 啊，我到每一个关口都充满住好多唔同颜色嘅整齐嘅制服。 我 整齐嘅制服啊， 唔同颜色停一停嗰度，系唔同嘅整齐制服。 冇错， 你会见到啊，嚟紧大学有 O Cam 啦， 系 咁交流团就特别系喺翻到内地啦，湾区嘅交流团今年都比较多啲啦，以至再深而更深，譬如去到福建交流，我有啲朋友都话啊，嚟紧八月尾巴可能去福建厦门走一转做交流咁样，咁我觉得啊几有趣。PC 你嚟紧系咪都会去一下啲交流团？ 我都会嘅，我其实公司咧即系出咗两团啦，一团就去咗福建， 嗯， 系啊，另一团咧就准备去北京嘅。喺呢两团都有一啲分别嘅， 系 一个咧就系文化嘅交流团，一个咧就系实习嘅团。 哦， 系啦，因为咧呢两个 program 咧都其实系喺政府嘅一个青年事务委员会里面嘅一个项目啦，但其实原来咧都俾大家了解一下先，呢两个项目咧原来每年一个学生只可以参加一次 嘅。哦，原来系咁样， 系啦， 咁啱啊。其实每年参加一次，如果唔系未有滥用嘅情况咯。 系啊， 一听到滥用呢一件事咧，就即刻谂起，一系就滥用公屋啦，一系滥用车位啦，一系就滥用啲，即系一滥用就唔好噶啦嘛。咁啊好，即系 俾多啲学生有多啲嘅机会去出去睇下。 系啊，特别系去厦门啦。头先你有讲去福建啊、厦门一带啊，其实早前咧我都因为工作关系快速走咗一转。 系， 咁其实我觉得福建厦门咧都几多嘢睇啦，几多嘢食啦，亦都去下厦门大学打卡啦，咁亦都见到佢哋成个经济方面都非常繁荣啦，即係譬如你坐的士啦，咁啲的士司机呢又不屑兜你路嘅，即係同你讲对面就厦门大学啦，你自己行过去啦咁样。咁意思系乜嘢呢？就係、其实人哋都颇为富裕或者即係颇为 OK， 咁先唔会争嗰两三蚊唔赚尽你啦。咁呢个第一。第二呢就係啲房价，厦门啲房价系天价嚟嘅，个的士司机咧就同我讲：，哇，呢度咧就系成龙大哥买咗噶啦，几多几多钱咁，系一个天文数字嚟嘅。咁我唔特登讲啦，我原先冇谂住讲成龙大哥，但我既然讲咗成龙大哥，我就费事讲个层楼几多钱啦。咁总之，哇，即系夸张嘅价钱嚟噶，用亿字埋尾嘅咁样，哇，都几夸张。 不过你啱讲开厦门咧，其实厦门对我嚟讲，我觉得好靓嘅一个地方啦。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我自己觉得咧系一个非常充满音乐特色嘅地方。 哦，点解啊？ 解咧，我唔記得你有冇上網睇過咧？有一段時間好流行咧，呢個類似 acapella 嘅一種音樂啦，係、 哦、 啦，有間中學咧，佢哋咧不斷去創作一啲自己嘅屬於自己嘅音樂啦，或者係翻唱唔同嘅歌手嘅， 係咩？哦， 即係例如啊，周杰倫嘅《稻香》啦， 即係就係用呢啲無伴奏嘅人聲合唱嘅方法， 冇錯， 嗯， 係啦，唱到咧上埋啊周杰倫演唱會噶嘛， 係咩？哦， 同埋好多春晚都請埋佢上去嘅，好，我自己覺得幾有趣嘅，即係你點樣去打造一個城市自己嘅獨特文化呢？原來可以由中學開始， 有啲音樂氛圍都係好嘅。 嗱， 頭先就講有一團咧就去福建廈門等地啦，咁另一團就去北京啦， 北京嘅實習團啦。 你會唔會去啊？呢個北京實習團 會嘅，會嘅，係啊， 都要 去 下了解一下。 因為呢一個咧就係同以往嘅文化交流有啲唔同啦。交流我係純粹可能去睇下當地嘅景點啊，去了解當地文化。係啦，依實習團係啲乜嘢咧？實習團咧就會帶佢哋去一啲大學度參觀啦。第一件事，第二件。 件事呢，就是去同他们共同创作一些东西。以往呢，我们有不同类型的实习团的。第一个就是安排他们的国企，即例如是国家大剧院啊，天桥艺术中心啊，这些里面呢，去尝试去当一些工作岗位，令他了解，哦，原来他们不同的一些艺术范畴里面可以做到些什么，包括在一些传媒里面的。 是 的。咁呢今次咧，我哋就有啲分別啦。今次 你又唔安排我去北京交流下， 系咪？ 系 一齊去啦，咁樣。 我而家即刻幫你 check 下機票，你幾多號飛啊？ 我哋一號飛啊， 一號飛啊， 系啊，冇錯， 即系八月一號飛。 八月一號飛， 等我即刻 check 下機票先。 好啊， 跟住幾時翻嚟啊？ 我三號翻嚟啦。 三號翻嚟，哇！你同我一樣喎，依家去啲 trip 成日都係咁趕速嘅。 係啊，但係咧，佢哋就辛苦啲，佢哋又唔好話辛苦嘅，佢哋因為真係要做共同創作啊，係啊，佢哋共同創作緊一啲藝術品啦。 咦，我揾到張機票平喎， 係咪啊？ 因為我之前都諗住去北京飛下嘅，全部都係講緊四千幾五千蚊。喂，我突然間揾到一 三千幾啊， 張係唔使 咁抵， 不過要。唉，要转机，转机咯。唉，其实 转机加一咯， 又好傻猪猪嘅转机咧。 系 你去北京都转机系讲唔过去， 系啊， 即系等于你去东京会唔会转机，你都唔会啦，系咪先？直飞就直飞啦。我见到最平嗰张咧就大概二千蚊到啦。 哦， 喂，二千蚊 OK 喎，呢个可唔可以回一回你啊？攞嚟， 好啊，好啊， 回一回你，几得意喎。 同埋你唔系净系睇香港机场嘅，可以。 系咩？ 系你包括咗可以去珠海机场啦， 我知 广州机场啦， 你就有港车北上嗰个嘢可以周围走嚟走去啫。我其实去珠海都即系冇喺香港咁方便咯。 嗱 咁 嘅， 我 又觉得唔系嘅，因为以前都未有港车北上噶嘛。咁大家通常会选择深圳机场飞嘛。系我哋只系深圳湾过咗关之后，就算飞的士过去都只系七十几蚊嘅啫。 我知你点解，我知点解。诶，真系依家平咗好多喎，飞北京啲机票 咁神奇。 系我之前睇全部三四千蚊起跳噶，唔知应该突然间杀咗一阵平翻落嚟咧，咁样啊 吓？系咪多机咗啊？会唔会？ 可能系啊，可能系有关啊吓。咁啊，亦都乘住嘅气势就系你而家要推动啊嘛，即系你又有大运会，你而家杭州亚运咁样，你啲机票下都咁贵，咁人哋点嚟啊？系咪？ 冇错， 咁呢个都重要嘅，咁啊，即系机票啊，同股票一样，信息万变啊，即系今日 check 同听日 check 咧又唔同啊吓，咁有机会都飞下，飞唔到嘅话咧啊，睇下有冇机会搭下高铁啦，游下大湾区啦，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景点啦、美食啦，可以即系叫做可以够你玩一个 weekend 咯， 可以啊， 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同 PC 一齐啊，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三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执好带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青春开你手，门锁好紧。 是喜之后，誓要出走。 何必多借口？ 让双方好过拆开面具后，再不便追究。 再三给我挑逗，直接删走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箱好带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别多借口。让双方好过拆开面对后，再不便追究。Go go on now， 你快上锁。Turn around now， 麻烦别错过我。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知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咁啊，一只歌翻嚟咧，继续同啊，PC 咧讲下啲新嘅快速列车啊，都系高铁嚟嘅。咁啊，迟啲咧喺广州东咧，嗱，我成日都会去噶啦，广州东，广州东呢个站，东站咧就系、是、相对近啲，即系旧城区嘅咁样啦。即係喺總之近啲，我哋平時活躍開嗰啲，即係荔灣區嗰邊啦。咁總之廣州南站咧就近啲番禺嘅，其實就係啦咁嘅意思。咁廣州東咧就有一架車咧新嘅，九月開通啦，就去揭陽嘅。揭陽呢個地方咧，唔知 PC 有冇聽過咧，就係好靚嘅。好靓嘅，睇山睇水嘅咁样，你可以而家上网睇下。 我真系要揾一揾啊！ 揭阳究竟喺边啦，同埋叫做有啲咩景点咁样嗱，两个半钟咧就去到揭阳啦，喺广州东出发啦，悭咗几多时间咧？悭咗80分钟，80分钟系咩概念？悭咗成个钟头，系啦，个几钟头啊！好啦，咁啊，就系经三个站咧，经呢个潮汕啦，呢、這个普宁啦，同埋汕尾啦。咁如果你话你试过喺西九龙站啦，即系高铁西九龙站去福建啦，搭高铁嘅话咧，就一定经噶啦，潮汕、普宁同埋汕尾啦，咁样。咁佢过程之中咧，就即系如果福建就继续往上边推沿海推上去啦。咁但系咧，揭阳咧就屈翻入去嘅，喺潮汕嗰个位就屈翻入去内陆少少嘅一个地方嚟嘅，咁样就九月就。开通啦，咁样咁悭嘅时间悭得咁多咧，就相信咧到时又会有一个新嘅景点啊，去出现咯。咁嗱 ，PC 我估你而家都揾到揭阳咧，都真系桂林山水甲天下啦，系咪揾到啊吓？ 我揾到嘅，不过我先讲下个时速，因为我自己喺度担心个时速啫。 系啦， 个担心位系喂，以前我记得。高铁是200多公里嘛，是吗？ 是啊，它是350。 是啊，喂 ,350 这个概念好劲喎。 不需要担心，因为这个是标杆快速列车，是跟平时我们的高铁呢再劲抽一点的这下。 喂，如果真的有列车迷，其实真的很值得去看一看的。 是啊， 但那个设计有没有不同呢？不知道。 我估中间一定会有餐卡的，因为你搭成两个几钟头车呢是有餐卡是基本盘来的。 是。 我记得呢现在譬如上次去厦门啦，咁都有喺餐卡嗰度食下嘢啦。咁依家咧就除咗最传统嗰啲鸡髀啊，或者罐装饮品之外咧，好多嗰啲加热嗰啲速食饭啊，同埋加热嗰啲碗面啊， 系 即系或者嗰啲方便面嗰啲咁嘅嘢咧。喂，嗰、那个加热嘅速食饭咧，咁嗰一日咧我就因为都好急赶啊。跟住要趌上架車嗰度啦，就要快啲去工作啦嘛，係咪先？咁所以冇食嘢咧，跟住嗰個叫做服務員咧，就話：阿先生你想食咩？咁我就諗住啊，整個快速飯啦。我唔知道有冇食過快速飯， 有㗎。不過我覺得嗰個米咧， 係啦， 好，其实咧个味道系 OK 嘅， 系啦， 食落去咧嗰种黏糯咧。好似糯米唔糯米，饭唔饭咁样咧，佢中间咧，我就觉得嗰种即系嗱，食落去味道真系好 OK 嘅， 系 more than OK。不过咧，食落去去粒米嗰个 texture 咧就好暧昧啊，容许我用呢个去形容，你觉得系咪咁样？即系佢硬唔硬、软唔软咁咯，系嘛？ 我谂唔，首先第一件事咧，唔同牌子嗰个 又有啲唔同 texture 又唔同啦。我记得我食过一个系个感觉，点解好似食紧啲胶咁嘅咧？ 哦，咁又未至于，我嗰个系黏糯咯，好似食啲粽啊嗰种糯米 feel， 但系佢系。真係白米飯嚟喎，咁樣咯。咁呢個就即係純粹主持人一個經歷啦。咁睇下大家即係如果搭高鐵長程嘅高鐵，哇買嘢食嘅時候會唔會又食中呢啲嘢啦？咁啊好啦，交俾你又講下揭陽喎，係嘛？ 喂，揭陽咧，首先要講下啦，佢係廣東省嘅一個地方嚟嘅，都仲係係啦。喂，有啲咩特別咧？我自己見到咧，其實佢本身咧有一啲叫做魚米之鄉啦，亦都係一個叫做浮水葫蘆啦，同埋水上蓮花嘅地方嚟嘅。 係啊，幾多嘢睇嘅其實，即係你會睇到，特別係睇景啦，睇景係比較睇多少少嘅咁樣。所以你話喂嚟緊咧，即係喺呢個境內遊啦，或者調翻轉頭喺灣區啦，再推演多啲啊嘛。有陣時我哋從灣區想走多幾個站，你可以咁樣玩法嘅，先去廣州東咧。嗰度咧玩咗一转噶啦，即系食好晒啲双皮奶啊，食好晒啲嘢，跟住你咪往潮汕嗰啲牛肉去咯，系咪先？潮汕打边炉牛肉去一浸，跟住咧最后埋尾揭阳，揭阳之后就翻翻嚟。 不过最值得讲咧，揭阳楼嘅夜景咧系几值得睇嘅。 系啊系啊， 即系你都知噶啦，有啲城楼嘅嘢 系啊， 系硬系觉得佢打完灯之后靓好多。 系有一种咧古典味喺当中。 冇错。 咁所以收音机旁边你咧又可以 planning 差唔多，依家同你讲紧都差唔多，即系七月尾啦。 要抢定高铁飞啊！ 系啊，因为呢个九月开通嚟讲咧，即系可能首批都系比较班次冇咁多啦。咁如果你话喂听到主持人咁样讲，都想试试谂谂玩玩，自己就上去高铁嗰啲小程序啊嗰度。自己睇睇啦，睇下開始賣飛未啦咁樣。咁主持人又未睇到呢、這、一個，因為咧剛啱都係仲係睇緊去北京嘅機票嘅啫，就未睇到呢個高鐵票啊嚇咁啊。咁就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希望大家有個美好愉快嘅星期六早上啊！多謝我好拍檔 PCC 長， 多謝阿歐， 好，拜拜。 插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识破碗筷怎会留到现在，你别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我未化，流言回头面对他也害怕。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Yeah.